9.05元升2.65元，建设银行5.57元升1.6元，中国平安54.5元跌5.5元，药明生物125.8元升2.0元，招商银行62.3元升2.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元，日元111.88元，瑞士法郎0.933元，加元1.275元，人民币6.47元。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港金系报16,1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6.46美元，卖出价系1,727.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劏房续租的加租上限由15%下调至10%。陈先生， 我是住劏房的，4,000元租，啱啱够期9月嘅，加15%。 梁先生， 嗱，我加咗3家，如果你真系租约到期，你10% 嘅，你一家加内，佢个个都话唔租走，真空期嘅，你损失你多个条数一样。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要令到大家接受科技，第一时就是要沟通，要是大家有一个的 engagement， 一个协作。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沈阳东塔机场一片混乱，无数官员希望尽快搭飞机离开沈阳，个个争相逃走，亦都代表住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又到星期三晚，今日咧喺直播室有我海琳同埋我嘅拍档苏轼，同埋我嘅好朋友策展人、专栏作家同埋艺术平台发起人嘅 Keith Wong 黄伟杰。咁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艺术投资好贴地。咁先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咧就现时嘅室内气温咧就29度啦，相对湿度80%啦。同埋酷熱天氣警告咧，仲仍然生效啊！即係天氣真係好熱啊！過咗冬秋仲係咁熱。 過咗秋分啊！ 過咗秋分添啊！咁犀利。 咁我哋咧，其實我諗題目嗰陣咧，我今日就諗點解我哋今日會講呢、這個藝術投資好貼地咧？近期我成日見到一個字NFT 喺街度行落街啊，見到海報啊，又或者報紙啊，經常都講呢樣嘢。咁我就想其實退一步講翻就話、是、啊，即係其實藝術投資呢樣嘢咧，到底係咩嚟嘅咧？即係好虛幻噶嘛，平時。咁我其實咧就唔係咁虛幻，所以我就揾我個朋友，我話啊，揾下 Keith。咁啊 ，Keith 咧就其實同我咧就係、是、我校友啦。我哋我同 Keith 啊，同埋另外一位朋友，遲啲可能大家都會見到嘅咧，就係、是、咧我哋三個都係其實倫敦藝術大學嘅。咁我哋喺香港，其實我自己就我哋有校友會啦。我哋三個都係倫敦藝術大學嘅校友嘅，我哋係校友會嘅會長啦。咁如果有舊生嘅話，記住嚟揾下。我哋啊，咁阿 Keith， 你又平时啊白足咁多爪啊，咁到底你会点样介绍你自己？ 哇，真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啊！咁啊，通常我对外都会讲多啲系艺术呢一块啦，吓、 嗯， 其实投资呢一块咧，我就会少啲喺我身份里面去出现嘅。咁啊，大部分我都会讲系即系策展啊，艺术出品方啊，同埋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其實喺大學咧教咗12年書啦， 係嘛、 啊？ 大家都係教個書嘅，係啊， 冇錯冇錯。 咁但係我知道我記得好多年前朋友同我介紹話，啊 Keith 咧佢咧就好犀利啊，佢成日都好似喺度不斷喺度玩咁樣，佢身邊有好多玩具啊，不過佢啲玩具好值錢㗎，你得閒要同佢傾下偈。咁其實我一直以嚟咧都好點樣講？我係因為我自己又我自己讀設計噶嘛，咁我身邊周圍其實當年喺紐約，我記得即係大概20多年前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好多人開始會將一啲卡通啊或者藝術開始即係卡通啊或者一啲玩具啊開始變到一啲叫潮流嘅潮流嘅藝術品。咁但係而香港其實喺呢個國際嘅呢個藝術嘅投資呢個領域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佔好重要嘅地位。而喺潮童玩具啊，或者潮流玩具啊，佢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個即係喺國際間嘅名字都響噹噹。我成日咧就好似唔知點解身邊周圍有好多呢啲咁朋友，但係我對呢啲又唔係好了解，所以我就突然諗話，不如揾個專家上嚟講一下啦。咁同埋其實我想講嘅嘢就係、是，我覺得其實藝術呢啲嘢係可以係好離地，我哋可以諗到係一啲，譬如喺藝術館入邊嗰啲畫，但係其實咧，亦都係我哋身邊嘅一啲嘢。咁所以其實我想，都點解揾蘇適咧？因為蘇適咧，其實咧就佢對即係成日我哋成日傾開都係講啊投資啊依一方面。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今晚不如我哋嚟一個另類啲嘅組合，我哋講下藝術，幫我哋用啲好貼地嘅方法嚟講。 嗯，好啊。其实咧喺而家呢一个年代咧，去解释翻即系艺术嘅现象咧，真系好啱。因为咧，其实好立体，亦都好复杂嘅吓。咁啊，但系今次我哋个题目就用一个即系好贴地嘅方式嚟讲啦。咁头先咧，你一开头提到呢个 NFT 咧，话 NFT 其实真系一个几离地嘅topic 嚟嘅，所以呢個咁離地嘅 topic 咧，可能我哋 最後先講啦。 即係我想，因為我覺得 NFT 咧，一定係好多人覺得到底係咩嚟嘅咧，即係好似 Bitcoin 咁樣，乜嘢嚟嘅咧？咁但係我覺得未講之前，其實我哋要幫大家做下啲功課。乜嘢係即係其實乜嘢先係藝術投資咧？同埋而家現今嘅藝術投資市場係一啲乜嘢？即係有啲乜嘢嘅新興嘅嘢啊？同埋藝術投資係咪真係我一定要有翻5000、1億、2-3億先至可以嚇？先至可以入場嘅咧？ 我講少少市井啲嘅啦。其實香港每年動漫展咧，咪好多人去買玩具，即係嗰啲玩具，你頭先講潮童玩具啦，即係譬如模型啦，或者啲手板嘅模型啦，即係前幾年甚至乎有啲漫畫嘅，我哋叫 figure 啦，或者嗰啲漫畫嘅武器啦，其實好多人買喎。咁 嗰啲算唔算藝術品咧？即係佢當然唔係做一件半件嘅啦，佢可能生產都比較多嘅。咁但係起碼都係一個香港好中意炒噶嘛。即係除咗大家去動漫展排隊買之外咧，其實你會發現一個第二市場喎，就係買完出嚟，即係好似買電話咁喎，跟住出面有人收，收完之後咧，咁你會好快喺玩具鋪又會見到，甚至乎唔使一定去動漫展嘅，甚至乎快餐店嗰啲咧。玩具咧都會有人即係有某一啲啦，或者係便利店俾你換嗰啲咧，譬如呢排可能係某啲卡通人物咁樣咧，你都會有人想要嘅喎。咁到底呢啲係咪藝術品或者係咪玩具嘅一個炒賣啊？即係投資都係同炒賣有關啦。呢啲算唔算係玩具或者藝術品嘅投資咧？啊，睇下阿 Keith 係啦，阿 Keith 係咪咧？係咪咧？因為嗱，我見到亞童木。有人在可能很多年前，即可能三四十年前，你買開了啲亞童木的玩具，咁嗰啲，但係點解跟住有人做個大啲嘅亞童木，嗰、那個又嚇、啊、幾百萬，係咪？同埋譬如我見到某啲快餐店嗰啲玩具，跟住我見到我另外一個朋友開了一個咁樣嘅依啲咁樣嘅即係潮流藝術店啦，咁入邊嗰啲又係。二次創作的依一啲嘅玩具，咁到底中間嘅分別係乜嘢啊？點解邊啲人值錢啊？點解邊啲人又覺得有價值啊？ 啱啊！其實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咦喂，玩具係嘛？藝術玩具咁應該真係玩具一種啦。咁其實呢度咧係幾有趣嘅，因為呢個 terms 咧其實點嚟嘅咧？嗱，首先我哋講藝術玩具投資，其實呢度已經係有三 part 嘅嘢啦，係咪？藝術品啦。但是它是玩具的形態啦、而它有一個投資的價值啦。其實剛剛你剛才提出的一些譬如我們所說的一些 IP 類的玩具它有個收藏價值有人去將它去當作一個收藏或者是有一個交易 限量的 是啦其實這個呢就是藝術、這個呢就是玩具那一部分但是跟藝術有什麼關係呢我可以這樣說的其實呢、沒有藝術家參與在這件事裡面呢它就並非一個藝術品，咁我哋如果講得再深入少少咧，咁點解無端端有個藝術玩具呢個咁嘅 terms 咧？其實喺九十年代咧，我哋香港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大家都聽過 Michael Lau 咁啊，出咗咧好多limited 嚇，即係我哋話限量版嘅啲玩具。其實由嗰一刻開始咧，這個 Art Toys。藝術玩具咧，同埋 design 咧 ，toys 就開始盛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好犀利喎，因為我哋有一個咁重要嘅一個人物行得咁前。咁往後咧，其實呢一樣嘢咧就開始慢慢盛行啦。可能大家會聽過 James Jarvis 啊，或者係有好多其他好出名，好似譬如 Ron Ingers 啊，或者係我哋聽過 Burberry 啊，其實有好多呢啲咧，就喺呢度相繼出現啦。咁其實高峰期咧，去到講緊係2007年咁上下咧，其實就一路咁 growth。我當中有一個項目咧，我好深刻印象嘅，係一個展覽，係講緊係2014年嘅2月份，係阿 Pharrell Williams 佢當時策展咗一個題目，好得意啊。咁佢咧嗰個題目咧就叫 This is not a toy。 哦，依個唔係一個玩具。 係啦，佢話喂呢個唔係一個玩具，但係佢係一個藝術展覽嚟嘅喎。咁其實裡面咧就好清晰帶咗出嚟，係雖然我哋叫佢做 art toys、design toys，但係其實呢個 toys 咧並唔係真係一個玩具，只不過佢嘅形態咧就好似一個玩具咁嘅形式。其實點解大家可能都好好奇，點解會係以一個玩具嘅形式去出現咧？其實有兩個比較重要嘅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話。因為你要去做一些 limited edition， 因為大家都知道 限量版 係啦，即係過往的玩具咧，其實是工業式生產，一啤咧就要啤好多隻嘅，上萬隻、十萬隻係嘛？咁但係咧限量版咁點做呢用唔到呢個咁批量生產的方法嚟做嘅喎、 哦，可以用 3D 打印啦，亦都可以手工做嘅。 係啦，嗱，而家咧 3D 打印就非常之盛行啦，但係當時喺講緊九十年代或者係2000年初。就真係冇咁方便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佢哋就會用一個叫朗膠，大家可能會聽到，就係一個叫 vinyl 朗膠嘅物料咧，因為佢係好成本低，容易控制，又可以做到呢個量產，咁自不然咧，嗱你又諗下，以前咁大量嘅玩具，咁你要做收藏同炒，咁好多人都有噶嘛，咁啊冇咁有價值啦，去到忽然間要收窄翻個數量啦。 咁自不然，诶、佢好似有呢个收藏价值， 稀缺性啊， 冇错，呢个好紧要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去到，亦都有一啲嘅艺术家咧，就其实呢个都有迹可寻嘅。嗱、我哋讲紧咧 Andy Warhol 嗰年代，其实佢高峰期喺六十年代啦，系、咪？去到往后啊，佢当时咪提出咗呢个 pop art 嘛。其實 POP 呢個 pop 係咩意思？ 普普藝術， 普普藝術 popular 咁嘅意思。咁、其實當時咧已經將好多呢啲商業啊、商業嘅圖案啊、IP 啊呢啲咁嘅元素咧，用一種好淺白嘅方式帶入咗個藝術圈。咁、正正喺呢樣嘢，甚至乎往後咧，去到我哋有一個好出名叫 Jeff Koons。佢咧其實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叫一個pose 嘅pop art 年代 後現代， 係啦，冇錯啦。 其實好多人可能見過佢嘅藝術品，但係未必記得。最記得咧就係反而咧佢咧當時咧有一個好似意大利籍嘅依個太太，其實係一個小白菜，係一個成人嘅成人片嘅女星啦。但係佢創作過嘅有兩個，我記得佢有兩個好脍炙人口嘅藝術品啦。一個咧就而家仲應該仲喺依個西班牙嘅Bilbao，即係巴爾布嘅依個 MoMA 嘅前面啦。嗰只狗狗係一隻好得意嘅，好似一隻西斯犬咁樣嘅狗狗，跟住上面啦下面都係用花，即係用啲花植物砌嘅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依個咁樣嘅氣球狗啦。咁咧就係你平時見到嗰啲阿蘇西你有冇見過啊？即係好似用啲氣球砌，即係 吹 出嚟嘅狗。但係咧佢就用 嘅 嚇，係啦，係 啦。咁但係佢用鋁就將佢變大，變咗四五層樓高嘅，係啦，一個好大型、好大型嘅一個咁樣嘅。 但係頭先阿 Keith 講嗰啲元素咧，我就諗起一間國內嘅上市公司喎，又係叫普普喎。普普馬特啊，咁咧佢有曬你講嗰啲元素。 哦，嗰、那個我諗住第二節啦，我哋講呢啲叫做盲盒。係 啊， 係 啦， 呢個嘢係一個大 topic 啊。 係啦，又係製造人為製造稀缺。 盲盒係一個坑。我哋今日嗱，即係我首先咧，我覺得我哋要負責任啲嘅。我哋講投資嗰陣咧，一定要講嘅就係乜嘢咧？其實都係一種賭博嚟嘅。你投資嗰陣，你風險即係回報率越大嗰啲嘢，通常嘅風險都越大。所以我覺得呢一啲嘢最你一定同埋咧，你要即係你要精一樣嘢咧，你就會比較有機會有可能會用你嘅眼光去有一啲回報。咁一樣嘢你點會有眼光咧？你就要做好多功課。咁做呢啲功課嗰陣係咩？最緊要係你有興趣啊！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就可能係一個好好嘅入門。所以譬如話頭先我哋講話頭先 Keith 你話啊 ，this is not a toy， 即係依個唔係玩具。依啲就開始有少少又可能。又要上下米哈啲堂啊嚇，乜嘢藝術歷史啊，睇翻呢個咁嘅超 米高安哲羅啊咁樣， 又冇咁遠，去翻超現實藝術，即係 Magritte Henry Magritte 講嘅，當然話殺死白的。即係依個唔係一個煙斗，即係嗰啲咁嘅，即係佢其實開頭藝術咧，就你可以話藝術係攞嚟扮嘢。因為你要識好多之前嘅前因後果，一啲歷史，你先至可以去評一啲我哋叫 high art， 即高檔高尚藝術。即係你，但係你當你會見到而家嘅藝術開始可以比較 平民化嘛， 貼近啲。我見過依個玩具喎。我見過依個卡通， 我見過呢個 IP 啦，即係呢個 IP。 我唔需要再去讀翻兩三本好厚嘅嗰啲書，或者聽曬米哈嘅嗰啲咁樣嘅藝術介紹，我先至可以同佢有個共鳴。 其實都唔係嘅，其實好多 IP 咧，即係譬如而家啲小女孩好中意 IP， 其實我唔識嘅，識鬼咩？或者我中意嗰啲男人愛， 你咪冇興趣咯？呢個咪冇興趣。 譬如話，我中意嗰啲男人愛高達，女人唔明白嗰啲咧，咁其實好多好多女士又唔知係咩嚟喎。其實個 IP 本身。都好多底蕴噶，即系唔同嘅，即系 IP， 即系个知识产权啦，即系唔同嘅知识产权嗰条线下边有啲咩产品，其实嗰个底蕴都可以好深噶，即系唔系咁，唔系每一个人识唔晒。 我觉得种类多咗，咁而你入 入坑嘅機會多咗，應該咁樣講。 係啊，其實 你覺得咧？ 譬如我即係 follow 翻，好似頭先你講啊 ，Jeff Koons 嚇呢個吹氣狗啦。嗱，我先講一啲數字嚇一嚇大家先啦。 好啊。 其實呢個咁嘅吹氣狗咧，即係你講話即係三四層樓咁高啦。其實喺淨係講緊2013年啫嚇，佢拍出嗰個價格咧係$5,840,000啊。咁大家就好 surprise， 哇，好好驚啊！竟然一個吹氣狗。可以賣$5,000+，嗱咁當然啦，呢度有兩樣有趣嘅嘢。第一樣咧就係、哇個金額好大，第二樣咧就係話喂，其實佢真係人人都睇得明嘅，佢真係一隻吹氣狗嚟嘅啫。 咁但係個價錢咪令我唔明咯，係咪？即係好似話，我記得大家都見過報紙有另一個 黃色小鴨都可以賣好貴啦， 黃色小鴨啦，仲有嗰、那個嗰嚿香蕉皮揾個 duct tape 咁樣貼咗喺個牆度，又賣好貴，咁你係咪喺度呃我啊？ 但係嗰個香蕉皮係會爛嘅，每日要換嘅 喎。有好多隻咁樣嘅，有另外一個係好多年前喺英國有另外一個展覽係，其實佢係一堆糖嚟㗎嘛，佢每日嗰堆糖你哋就可以攞，攞完之後佢有個 instruction 啊，有個。講法話你每日要補翻幾多粒糖喺依度，咁其實點樣樣即係點？即係我最記得當年其實喺學校嘅話，老師最中意講嘅就係話咧，藝術咧同設計嘅方，即係嗰個分水嶺喺邊度咧？就應即係其實係我應該就係依個設計師，即係佢設計紐約地鐵嗰個地鐵圖啊，嗰、那個 Massimo Vangeli 啊，佢講噶嘛，佢話藝術就同設計咧。設計是功利的，即設計是會解決問題的，而藝術是不會的。你贊不贊成這樣說？ 無聊嘢真係或者咁講，不應該無聊，應該話冇一個生活需要，即有空閒的時間啦，我哋就會去追求藝術。 其實我想這個真是我們當時呢在英國呢真是讀書的時候第一個必須要寫的一個文章啊。沒錯了，即其實設計呢是很有功能性的。藝術咧相對就唔需要去滿足呢個功能性。 喺個英國，我哋成日講話 art 同埋 apply art 啊嘛，即係一個就係應用藝術，一個係藝術。 其實科學都係咁噶。 另外一個講法係，唔係其實係 theoretical physics 同 physics 係嘛，即係呢個物理學係啊。apply physics 啊，啲物理學有啲虛唔貼啊，唔極度離地嘅物理學。 唔係嗰啲叫做理論物理學，同埋呢個應用物理學，係啦，即係我哋唔會用離地呢個字嘅。不過頭先都啱嘅，即係有啲藝術品咧，其實我總結翻啦，其實你藝術品有投資價值，藝術品有投資價值其實要有個虛有即係個稀缺性，同埋咧就係要有人識得欣賞，同埋有個具即係大家識得睇佢嘅價值。 咁其實咧，不如我哋聽翻首歌先啦。Keith， 你揀咗首歌嘅喎，《玩具成熟時》啊，點解你會揀首歌啊？ 呢個歌啊緊要啦，因為佢咧會承接住我哋跟住落嚟嘅 topic 啊。我哋先喺呢首歌咧回顧一下，究竟我哋細個時候玩嘅玩具係啲咩類型先啊？ 吳業新，《玩具成熟時》。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一刻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布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这个表示全球暖化正一度加速，以往用来形容地球热能增长的比喻是每秒钟引发四个广岛原子弹，但现在要上调至每秒八个原子弹了。全球能量不平衡扰乱了天气系统的秩序，所以2021年加州出现严重干旱，但西欧和中国河南就出现了极端暴雨。改变浪费的生活模式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的一个方法，但更重要的是针对性地开发应对这些不平衡的科技。希望在20年、30年之后，同学会说自己的科研协助解决了全球种种不平衡的问题，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作出了贡献。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節的廣東廣西，今天請來的嘉賓是我在倫敦藝術大學的校友、策展人、專欄作家、藝術平台發起人 Keith Wong 黃偉傑。 喂，海林，你剛才介紹首歌的時候 講錯了人名字、我講錯名 字嗎？證明你真的讀翻書，人家叫吳業坤的、 是嗎？哦，我是海林啊，我同大家介紹下，我有呢個小學程度的中文，係真係唔好意思啊，坤哥啊，叫錯名添，大家多多包容啊。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咧室內氣温咧竟然係29度啊，所以我仲見到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係仍然生效啊，大家飲多啲水啊，唔好中暑啊。咁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咧係藝術投資好貼地。咁阿 Keith 頭先你講開話玩具， 係啊，冇錯啊！我哋咧頭先即係大家欣賞阿坤哥嗰首歌嘅時候咧，唔知道有冇聽到咧有幾個玩具嘅名啊？嗰啲四驅車啊、阿基拉啊、比卡超啊，其實咧我哋平日講嘅玩具咧，即係小時候都係玩呢啲啦，係咪啊？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喂， 唔係阿蘇適仲講咗一個咁嘅高達係咪 啊？高達冇錯啊，係啊， 嗱呢啲 IP 啊，係啊， 係啊，其實而家呢啲 IP 咧。調翻轉咧，喺藝術嘅領域咧，就成日都睇到嘅喎。 哦，係咩？ 係啊，你睇覺唔覺啊？即係好多啲 IP 咧，佢就忽然間點解會喺個拍賣會裏面出現嘅？ 合作做嘅，同啲藝術家合作做嘅，即係唔係一定要100% 原創啦？即係唔係個藝術家100% 原創咧？就係同啲IP 嘅擁有人咧合作。 其實我見過有些好似譬如話某啲譬如米奇老鼠啊，但係米奇老鼠一撅融咗啊咁樣，係啦，有好多好得意嘅變奏版。 係啊，嗱呢度咧真係唔講唔知啊，其實有好大部分咧並唔係得到呢個 IP 嘅授權底下去做出嚟嘅喎。係啊，大家可能以為佢係一個官方合作係咪啊？ 係啊，咁其實係點樣咧？你可唔可以即係幫我哋喺後邊講下啲 back end 背後操作係點樣 啦？後台操作 冇問題。好，咁我哋即係承接翻頭先，我哋講緊話呢個 pop art 啦，係咪 ？pop art 其實就係要用一啲大眾最熟悉嘅符號。咁最熟悉嘅符號係啲咩咧？譬如你話頭先嗰啲 IP 啦，係咪？啲老鼠啦，係咪？呢啲咁個個都識噶啦，係咪？然之後咧，佢就專係用呢一啲嘅符號咧，嚟到用喺佢哋嘅藝術創作裡面。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嘅泡泡藝術出現嘅。咁而呢一樣嘢咧，其實一路就帶落去，就去到後期咧，甚至乎而家你會見到咧，有好多嗰啲譬如好似 graffiti 啦，係咪？其實點解 街頭塗鴉？ 係啦，點解要有街頭塗鴉咧？其實就係專門去揀呢啲街上面嗰啲大型廣告牌啊，或者係你咪見到紐約咧好多啲火車咧行嚟行去，佢就專係噴喺嗰啲火車上邊啊。其實咧，佢哋講到尾咧就係想反商業。咁所以咧就將呢啲咁嘅商業成日都見到嘅嘢咧，就喺上面進行佢嘅創作。 咁會有咩嘅效果呢？就話啲人可能話：，喂，呢只老鼠我認得喎，嚇！呢架車我成日見到喎，就幫咗個藝術家咧，好容易將佢嘅藝術作品咧，其實就好似打咗廣告咁。 即係 IP 嚟嘅載體。 係啦，冇錯啦。 即係其實睇你做得好唔好嘅啫，係咪？俾人俾會唔會俾人告係咪啊？ 係咁，所以咧就真係好多人咧，嗱呢個又係一個得意位，嗱就係因為咧佢哋會冒住呢個風險啊。譬如我哋講緊話好似街頭藝術咁樣啦，其實就算到而家啦，都唔係一個合法嘅行為嚟嘅嚇。咁當然而家亦都有好多國家嘅政府咧，都可能直頭我真係劃一塊地啊，劃一啲牆壁俾你哋去做塗鴉啦。咁但係其實喺嗰個年代咧，講緊80年代咧，其實真係偷偷摸摸嚇、要匿埋咁嚟做嘅。 我有其實我認識得幾多朋友，以前喺藝術學校咧，即係夜晚就從事呢個晚間創作嘅，就要識得琴高琴低啦，同埋咧就要噴嘢快手啦。 冇錯。 而佢出嚟嘅效果，即係好似我哋成日睇，可能香港大家都會比較出名知道嘅就係 Banks 啦。 冇錯。 Banks 其實佢講起呢個咁嘅呢個老鼠王國，其實佢喺英國都做過一個反老鼠王國嘅呢個樂園，入邊啲譬如話你會見到灰姑娘炒車，有一扎記者喺度影佢啊，呢、這個咁樣嘅藝術品啦。 係啊，冇錯。其實咧得意的地方就是咧，呢種咁嘅潮流文化咧，一開頭咧本身係一個即係反抗主流文化價值嘅一個次文化嚟嘅，但係咧慢慢又確實又因為呢個商業價值同埋好容易被觀眾去認得出咧，調翻轉佢個發展就更加蓬勃同埋更加快喎。咁所以咧，你會見到由呢個泡泡藝術之後咧，我哋頭先講嘅70年代、80年代咧，點解我哋後來咧會衍生有好多用呢啲 IP， 但係就承載住咗一個藝術品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哋都發覺，原來咧我呢種操作嘅方法咧係會講即係 互惠互利 係啦，大家都會更加容易睇得明啊！咁當中有一個咧一定要提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咧，就係呢個川上隆。川上隆咧，其實就大家可能 香港都可能會有人，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係啊，因為嗰陣時喺大館，佢又做咗一個佢好大型嘅個人展覽啦。 同埋女士係咪就係嗰個手袋上面有嗰個？ 冇錯啦，有好多花花啊、車厘子啊，咁嗰個就係佢啦。咁其實咧，佢好出名嘅，因為咧佢有一個叫超扁平嘅一個概念啊。其實簡單啲嚟講，係咩嚟嘅咧？就因為咧喺呢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日本咧就有好多呢一種嘅漫畫文化、御宅文化出咗嚟啊。咁其實佢就將呢一種嘅文化咧，就因為大部分呢啲都係以一個平面出現啊嘛。咁所以佢就創作咗一個咁樣嘅主題，就叫做超扁平。咁你就會發現咧，佢有好多嘅藝術作品咧，就會係有呢一啲嘅漫畫嘅感覺啊，同埋有一啲嘅 IP 元素喺裏面。咁而慢慢呢一樣嘢咧，再加埋我哋頭先咧第一次有講過啊 ，Fever Williams 嘅策展啦，係咪嗰陣時2014年？其實咧就慢慢形成咗咧好 cool 啊呢種感覺，好有型嚇，好反叛，但係咧大家又好容易睇得明。而呢一個藝術圈裏面啊，拍賣圈裏面咧。有一路都有呢個新嘅高嘅呢個紀錄產生到出嚟喎，咁慢慢佢就變咗，由本來係非主流，而家就變咗主流啦。 即係我記得90年代嗰陣，其實藝術圈係都雖然泡泡藝術已經成行成市啦，嗰陣泡泡藝術係60年代出嚟噶嘛，但係90年代嗰陣其實開頭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就係話藝術品跟住依啲咁樣嘅即係比較潮流嘅依種藝術，咁但係而家就變咗你會見到嗰、那個即係完全其實佢係無限縫接嘅，你唔會見唔到嗰個分別喺邊度。 冇錯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個人嘅經歷啦，喺講緊我哋六七年前去做呢一啲嘅藝術限量版嘅出品嘅時候，其實好多嘅拍賣行啊，正規嘅國際級嘅拍賣行咧，基本上冇乜會見到我哋嘅嘢。但係咧近呢三年四年咧。基本上每一場嘅拍賣，你都會見到我哋嘅出品。就係佢哋都會發覺咧，原來藝術以前停留喺古董啦、 油画啦，系嘛？或者系古一啲 嗰啲好稀缺，或者系个价码好大嘅， 好大系啦，全部都过千万啊嘅呢啲，或者系已经系几十年代，同埋咧好多人唔系话啲艺术家咧，其实要死咗之后咧，先至吓，啲作品先至 即系再生嘅时间，反而收唔到几多，收唔到几多版税，或者系卖唔到几多艺术。 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唔同晒啦，成个环境。咁咧就反而而家咧再生嘅有好多咧都係有一個好犀利嘅拍賣價出到嚟。咁而正正我哋講緊呢個潮流藝術咧，其實就喺而家我哋當下咧最主流嘅其中一塊。 咁嗱，我諗我自己會話，咁有冇可能真係有可能去刀仔鋸大樹咧？我應該點樣？即係如果我想嗱攞翻幾千蚊去玩嘅，咁我到底去買個盲盒咧？即係好似頭先阿蘇飾話嗰個 普普馬特 嘅盲盒 啊？普普馬特而家唔流行㗎啦，不過佢上市公司啦，即係都曾經搞到好大咧，即係個潮流嚟得好快，亦都可以去得好快， 係。當時佢即係呢個成百億嘅 scale， 即係嚇親大家啦，係啊。咁其實盲盒咧，我哋就比較少去將佢納入去喺呢一個藝術玩具或者係藝術嘅圈裡面嘅嚇。咁當然啦，其實譬如盲盒咧，其實係另一樣好有趣嘅嘢。其實盲盒咧好早已經有㗎啦。大家如果有印象嗰啲咩Sun Angel 啊，其實嗰陣時已經有， 其實應該係入罪咗，係咪日本嘅百貨公司入邊嘅福袋咧？我想知道。 或者我細個嗰陣，即係唔係藝術品嚟，嗰啲雜圖冊啊咁樣，唔知點解咧，一個圖冊幾百張圖咧，但係你唔知要買幾多錢先買一齊嗰本嘢咁樣。 係啊，就是、永遠都你估唔到要買啲乜嚇，裡面會有啲乜嚇。咁而其實咧，佢當中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特別版啊，只係得幾個 percent 嘅。咁所以你抽得中咧，咁嗰嚿嘢就好有價值啦。 即係一般嚟講，譬如你買一箱咧，其實盲盒咁計啦，買一箱咧應該每個款有一隻，但係咧佢就會加咗一個特別版，就要好多箱先至有一隻。 係啊，同埋咧細個有冇印象咧？我哋咪抽嗰啲閃卡啊。系嘛？其实最紧要都系嗰张特别嘅闪卡嘅啫嘛。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佢几时出嚟。 人为制造稀缺系啦，咁咧就因为盲盒其实本身佢个单价就唔贵嘅，即系头先我哋而家 keep 讲紧啲艺术品可能几千万咁样啦。咁但系盲盒咧，我哋系讲紧可能几百蚊或者几十蚊，甚至乎有啲即系去抽，我哋叫抽嗰啲叫咩抽蛋啊，因为几蚊都有交易噶嘛，或者两个五蚊、十蚊咁样啦。即系小朋友就抽蛋，大朋友就抽盲盒咁样。 好啦，咁盲盒唔计啦，咁 keep 大家咁熟啊，你话俾我听点样样先至可，乜嘢先至计系入门版嘅艺术品咧？ 嗱，我觉得其实咧贴地啲吓，入门版咧其实几千蚊都有交易噶啦。其实咧限量版咧。本身的概念就已經是很親民的，因為什麼叫限量版呢？即我們想像一下，如果一幅原畫它是100萬的，假設現在呢我推出100張版畫，那就將100萬除以100，就等於每一張10000就可以 入門到了。 但是也都即這些東西真的投資是有風險的，即是分分鐘可能它不值就不值了，是吧？ 我們或者這樣說，其實我們就好少用太多即係投資嘅角度嚟到去講呢個藝術品嘅，因為其實第一步始終都係要你中唔中意嗰樣嘢啦，係咪？有時我哋都會講先唔講佢嘅實際價值，你放喺度咧望到佢咧，每日對住呢個作品咧，你都開心嘅。 即係放喺屋企啱睇先啦， 係啊， 即係揞眼嘅，我為咗保值咁啊，即係可能個悲劇。 你當買幅畫擺喺屋企，咁你都要擠得落手先得㗎。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個概念咧就係咁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降低咗個入門嘅門檻嚇，就令到咧好多人就比較容易去參與嚇，咁所以多人參與啦，市場有呢個流動啦，咁自不然佢就會有一個嘅升幅，或者係有一個市場價值喺度啦。其實個概念就係咁樣嚟。 咁其實大部分都是擺的，還是通常都是版畫，還是什麼？ 譬如現在時下最流行，都可以說是雕塑作品，基本上是一個最流行的。因為版畫呢，雖然現在的版畫都很漂亮，也都有一些半立體的版畫，甚至乎一些我們所謂異形，即是不同形狀、不規則形狀的版畫會出現的。但是呢，雕塑和這個版畫始終都是主流。 咁但係佢仲有好多 模型得唔得咧？即係有啲砌咗個模型咧，因為可以自己做一啲加工噶嘛。即係譬如場景啦，或者將個模型舊化，或者係譬如戰爭嘅模型就可能特登整到個坦克爛咗啊咁樣。咁嗰啲其實都係雖然個模型本身就特別嘅。即是量產的、 嗯、 但是經過人手加工就即經過某一個大師這樣加工之後呢那它算不算是藝術品呢、 哦、現在呢如果你說起模型呢其實都有很多的案例呢是它跟一些雕刻家造型師來到去做這個跨界合作是啦那相對來說呢它的價值會高一 點是即因為將模型變成場景嘛那場景你就即變成獨一無二了、那個作品係啦，即係好似 keep 化齋，其實即係模型其實即係個原材料嚟嘅啫，其實係啦，即係等你砌嘅彈得簡單啲啫嘛。咁但係都係有個獨一性同埋有個一個大師個藝術價值。 NFT 又同呢個藝術品嘅關係又點樣樣扯上關係咧？ 嗯，就啱啱咧，就其實你哋兩個提到咧有一個點咧，就係個 NFT 嘅關鍵嚟嘅，其實就係嗰個唯一性、稀有性嘅呢樣嘢啦。咁、 嗯、 啊，亦都俾一個概念大家，我先由大翻去細咧、 嗯 啊。就喺呢個9月28號咧，呢、 嗯 啊這個拍賣行咧就拍咗一個NFT 出嚟嚇。呢、 嗯 啊這個 NFT 咧就係、是、3,000+ 萬嘅港幣成交啊，單一件嚇。呢、啊這個係咩嚟嘅咧？我係講緊大家咧都有玩過以前嗰啲類似小畫家咁嘅嘢啦。佢、 嗯、 係一個咧。只是得24×24 pixel 得8 bit 嘅一個起曬格嘅一個圖嚟嘅。 咁、哦、即係一個起曬格嘅圖就可以賣咗幾多錢啦？ 3,000+ 萬。 3,000+ 萬， 哇！ 依、這個好離地啊！咁我哋其實我諗我哋一間可能要即係用少少時間嚟解釋一下到底依、這個到底 NFT 呢個咁樣嘅技術係一個乜嘢技術啦？咁、 嗯嗯、 所以可能要問一下蘇適到底係啲乜嘢嘢嚟嘅？而點解 NFT 又會而家變咗好似我哋過去嗰幾個月，其實你會睇嘅，譬如話我哋見到媒體上面就會話其實 NFT 嘅銷售嘅成績咧，喺上半年咧就佔咗其實佢哋。而家因為其實好多拍賣行都冇得冇得 係啦， 冇得大家坐喺間房度做拍賣啦。咁所以網上拍賣嘅總銷售額係幾乎三分之一嘅。所以依個即係而佢嗰個價值啊 ，NFT 一個八 bit 啊，一個格仔畫咧都可以有一個咁大嘅迴響咧。依個係幾驚人嘅。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點解我覺得我哋應該先退一步，開始由藝術嚟講，跟住咧再講翻呢樣嘢。咁我哋不如聽翻首歌先啦。傳統嚟講咧，藝術品啊應該係喺呢個藝術館嘅。咁所以咧，我啊揀咗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呢個紐西蘭嘅女歌手啦 ，Lloyd。大家阿 Keith 有冇聽過 Lloyd？ 我好中意 Lloyd。咁 Lloyd 咧，其實有一首歌咧就叫 The Louvre， 即係羅浮宮。但係其實首歌咧就同藝術冇乜關係啊。不過咧，我 個名都有啲 feel 啊。 係啦，個名就好有 feel 啊。咁啊，大家翻聽翻首歌，我哋翻嚟就講 NFT。 Well, summer slipped us underneath her tongue. Our days and nights are perfumed with obsession. Half of my wardrobe is on your bedroom floor. Use our eyes, throw our hands overboard. I am your sweetheart, psychopathic crush. Drink up your movements, still I can't get enough. I overthink your but punctuation use. Not my fault, just a thing that my mind do. Rush at the beginning, I get caught up just for a minute. But lover, you're the one to blame. All that you're doing, can you hear the violence? Make a phone to my ches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Broadcast the boom boom boom boom and make them all dance to it. progresses. I call and you come through. Blow all my friendships to sit in hell with you. But we're the greatest. They'll hang us in the loof. Down the back, but who cares? Still the loof. Okay, I know that you are not my type. Still I fall. I'm just a sucker. Let you fill her mind. But what about love? Nothing wrong with it. Supernatura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由下月十一号起，广东试行恢复内地居民办理到港商务签注。南方都市报报道，因应特区来港易计划。出入境管理局决定在广东省施行恢复内地居民办理到香港的商务签注，为到港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员提供出入境便利。由10月11号起，广东省内企业机构工作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到香港从事商务活动，可以向广东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到香港商务签注。但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申请前14日内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除外。持商务签注人员应通过来港易计划前往香港。相关负责人表示，是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加快恢复经济发展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推动有序恢复内地和香港地区人员正常往来。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会招标出售大埔和浅水湾两幅住宅地，连同市建局及私人重建项目，预计下季将会提供7110个私楼单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本财政年度首三季计算不同来源，私楼供应预计有14430个单位，超出本年度目标一成。至于有传政府会放宽祖堂地转售门槛等，黄伟纶话不会评论，施政报告将有整全论述。政府上星期五为九龙区区议员安排宣誓，监誓人民政事务局局长确定55个区议员中有45名区议员的宣誓有效，其余10人宣誓无效，包括油尖旺区议会的陶谨申、深水埗区议会的刘伟聪、九龙城区议会的曾建超和观塘区议会的梁奕婷。政府发言人话，由于监誓人对有关的10名区议员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问，监誓人已经在本月24号致函有关区议员，要求提供额外资料，经考虑有关区议员的书面回复和所有相关资料后，监誓人确定10名区议员的宣誓是无效宣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外相岸田文雄当选，将出任新首相。岸田文雄在选举之后说，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日本将要举行大选，形容日本面对的危机持续，必须要以决心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年底前需要切实制定数以10万亿日元计算的刺激经济对策。岸田文雄和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在自民党总裁的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但两人得票都 未过半数，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选出新总裁。在第二轮投票中，岸田文雄获得257票，河野太郎只是有170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08点，上升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75点，上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5， 日元 111.88， 瑞士法郎 0.934，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72，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4美元，卖出1,732.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地区的体育设施是追不上市民的需求。培立羽毛球会总教练黄伟强， 球会有20个教练全部一起 book 恒常班，只是搞非繁忙时间 book 到场才再约学生。 香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雷洪德， 硬件兴建啊或者配套和体育文化的转变，两者未能够吻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创生的两难是由克雷顿·克里斯丁森在1997年写的一本关于创新的经营书籍。他试图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曾经运作良好的公司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充分聆听客户的意见，持续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管理制度完善的大公司仍然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市场主导的地位，甚至最终破产。 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丁森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他专注研究科技和营运管理、组织能力开发，并且首先创立了创新管理这门学科。克里斯丁森在管理思想领域成绩斐然，曾经获得各类学术大奖。创新的两难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创新科技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让他跻身大师级管理学者的行列。 在这本书之中，克里斯丁森提供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非常引人入胜。 他发现很多曾经被人崇拜并且致力仿效的公司，最终却在面临市场和技术发生破坏性变化的时候，丧失他们曾经领先的地位。而导致这些领先企业衰败的决策，往往是他们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的时候所做出的。 克里斯丁森提出，在破坏性创新的原则指导之下，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在两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确保企业的良好管理，另外一方面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密切关注哪些是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走下坡的破坏性创新技术，并加以投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新的两难》，作者克雷顿·克里斯丁森，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日直播室有海林、苏轼和我们的嘉宾 Keith Wong 黄伟杰。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艺术投资好贴地，怎样贴呢？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酷热天气警告还是生效，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喝多些水，不要中暑。刚才我们讲了一个题目，很大的题目，今天一直在围绕 NFT。乜嘢系 NFT 咧？苏轼打翻个妆先嚟。乜嘢系 NFT 啊？ 嗱，我哋首先讲下咩 blockchain 先啦。NFT 咧，其实 blockchain 即系区块链嘅其中一种应用啦。咁 blockchain 咧就系其实一堆加密咗嘅字符嚟嘅啫。咁佢其实有两大类啦，一类咧就系同质化嘅，一类咧就系非同质化。我哋讲 NFT 就系个非同质化代币。咁同质化意思系咩？就系加密货币就系同质化代币咧，即系佢。个价值系一样嘅，而且可以咧无限咁样分散嘅。咁非同质化嘅代币咧，其实佢就系有一个独立性嘅。譬如我举一啲应用啦，先唔好讲艺术品先啦。譬如戏飞啦、演唱会飞啦、入场券啦，咁都系一个非同质化嘅一个 NFT 嘅应用嚟嘅。咁甚至乎我大学嗰张毕业证书啦，咁都系一个可以用 blockchain 显现嘅一个非同质化嘅。一個代幣，咁當然啦，畢業證書我唔可以將佢賣俾其他人啦。咁但係譬如演唱會飛啦，可以交易啦。咁後來咧就引申咗個好特別嘅一個應用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場景可能係鑽石嘅證書，粒鑽石可以賣嘅實物嘅。咁但係咧後嗰啲嗰個好創新就叫好創新嘅應用咧，就係喺個藝術品電子藝術品嗰度。咁咧個電子藝術品嘅特色係咩咧？其實你係冇擁有嗰個作品。嘅擁有權，你亦都冇擁有嗰個作品嘅版權或者係使用權嘅，即係你可能可以聽嗰首歌啦嚇，咁但係咧，但係你就有一個唯一性，即係我呢首歌淨係發行咗一個NFT， 呢個 NFT 嘅擁有人咧就係你啦，咁但係就唔代表你擁有首歌嘅版權嘅嚇，都幾神奇嘅一件事嚟㗎。 即係你講緊話同質化同非同質化，即係大家都係用 blockchain 呢個咁嘅區塊鏈嘅技術。咁非同質化就係 NFT 啊，即係咁同質化係咪咩？比特幣嗰啲啊？ 同質化嘅應用就係好似比特幣啦，即係一個貨幣一個交易我嚟記帳，佢嘅特點就係我可以一開好多，或者我可以將好多個細細個嘅變翻咗一個。咁我嗰個 blockchain 同你用嗰個 blockchain 其實一樣嘅，即係價值上面一樣，都分唔開嘅， 即係可以兑換嘅。 係啦，非同 咁。非同質化咧，就係嗰樣嘢就會獨一無二啦。 唔一定係獨一無二，可以係限量，即係譬如我呢個又發行咗一千張證書咁樣。 咁我就係一千個獨一無二啦。係 啦，即係譬如演唱會飛咁啦，我個場地有一萬個座位，咁我發行一萬個啦。咁就，但當然你個座位本身都係獨一無二嘅，但係即係唔係獨一無二就唔關係嘅，只係每一個都唔同。 即係可以證明一樣嘢係嗰樣嘢咁樣啦。 係啦， 咁點解？即系 NFT 其实可以攞嚟证实你个手袋系咪系咪正牌啊？ 可以 证明你嗰张出世纸系你啊！即系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嘛？咁点解喺艺术品上面跑出嚟咧？阿 Keith， 其实正如头先大家讲咧 ，NFT 咧真系好多应用嘅。咁但系最近期最哗然嘅咧，肯定就系同艺术嘅结合啦。咁其实佢结合咧有两大点咧系好吻合。首先第一就是它可以证实到这个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和它的真实性。以前呢大家都会经常听到有些名画呢不是有些人仿翻个名画出来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呢拍卖行买了一幅画作呢其实它一方面会在个拍卖行有一个记录啦但是一个手写记录就是讲很多年前。甚至乎呢它可能会有个签名或者有个盖印呢在翻个作品的背面这样。那就用这种方法。现在呢不用了。而家用一個 NFT 咧，喺個 blockchain 咧，你基本上係改唔到、複製唔到噶啦， 咁所以咧就可以確保到係真係啦嚇。咁而另一樣嘢咧，亦都係近期喺藝術用得好多。頭先咧，我哋咪即係大家好譁然話，哇！我哋有個3000多万嘅一個交易嘅，係咪？ 嗯， 這個咧係一個港幣嘅3000多万，其實一啲咧都唔誇張，因為咧再前一陣子啊，仲誇張啊，6900万嘅成交係美金添啊！嚇，係講緊有一個 億幾， 係啊，一個artist 咧就叫做 Beeple 啊，佢一次過將佢5000张嘅電腦嘅手繪咧嘅作品咧，就一次過用呢個 NFT 一次過賣曬出嚟。 嗯， 咁好誇張。咁當然啦，我今日就講緊話要貼地喎，好似越講越離地咁樣，係咪？咁其實咧NFT 咧亦都有好貼地嘅地方嚟嘅，因為咧當中有一樣嘢咧。NFT 咧，佢幫到藝術家有一樣好重要嘅嘢。以前咧，藝術家賣咗個作品之後咧，佢嘅市場點交易咧，基本上係同藝術家冇關係嘅。嚇、 嗯， 咁、啊、當然好多人話：，喂，唔係，佢拍得高係嘛，水漲船高，咁佢之後啲嘢都可以賣高啲啊。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間接嘅處理方法。但係而家 NFT 咧，其實佢係好保障到嗰個創作者嘅，即係話創作者咧。通過呢、這、一個做咗一個作品啦，用 NFT 嘅形式去發行咧，其實佢去每一次嘅交易咧，佢反而咧會有一個 commission 可以抽翻。 哦，係咩？ 係啊，係啊 ，lifelong 嘅，係全即係、就是、不斷每一次幾多次10次、100次嘅交易咧，都同佢有啲關係嘅。 嗯。 即係個 royalty 啦，佢可以收翻某一個百分比，即係有啲似買賣球員咧，你成績好啊，收翻你多啲咁樣浮動獎金咁樣。 同埋你容易知道嗰個作品嘅真偽啊嘛，係咪？ 係啊，其實佢基本上係無可遁形嘅。 誒呢、這個嗱呢、啊這個我有啲保留啊，因為佢如果係電子嘅作品同埋電子嘅 NFT 咧 ，OK 嘅，因為黐住噶嘛，同一個檔案嚟。 即係你話， 但如果佢嗰件 達文西嗰個救世主，即係呢個世界上所謂嘅我哋話 argumentatively 可能係呢個世界上最貴嗰幅畫，就我哋就唔可以用 NFT。 因為佢係一個實物，咁咧你實物同個 NFT 中間咧係冇一個直接嘅聯繫噶嘛。譬如我講啲簡單啲，譬如鑽石嘅身份證咁樣，個 NFT 咧的而且確係可以追蹤到呢粒鑽石。交易過幾多手？邊個係個 owner？ 即係邊個曾經擁有過呢個鑽石？亦都可以你亦都可以將啲譬如鑽石嘅成色啊、個細個絲啊嗰啲數據擠曬入去。咁但係佢始終都係數據同實物嚟噶嘛，即係你係冇一個必然嘅聯繫。呢、這個 NFC 就係呢一粒 NFC 係呢個就係呢一粒鑽石。咁所以我就對應用喺實物上面咧。就有啲保留嘅，即係你的而且確可以證明到個交易嗰個 ledger，、因為佢只係一個交易嘅帳本嚟嘅啫嘛。但係你證明唔到幅畫真係真嘅嘛，即係曾經俾人換咗都可以嘅嘛。 啊，其實呢度咧就出現有兩個情況，的確係而家即係市場上都 喺度拗緊 或者係解決緊嘅。第一樣就係頭先講咧，佢一個實物係嘛，同嗰個證書咧就虛擬化嘅，但係個實物又係實物嚟喎，咁點搞咧？咁我哋咧咪頭先成日都講 NFT、NFC， 的確咧係有樣嘢叫 NFC 嘅、其實佢咧就係即係八達通裡面用嗰個 chips 啦。或者係信用卡裏面用個 chips 啊、而家咧就有啲方式咧就係、是，調翻轉啦，我喺個實物上邊咧就加翻個實際嘅 NFC， 咁、而呢個 NFC 咧就可以用呢個 blockchain 嘅技術咧就 將個 NFT 製咗喺個 chip 嗰度，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咁但係譬如你話喂鑽石咁細粒點值落去啊？咁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另一樣問題咧亦都好頭痛嘅，就係話咧。假設我哋想象下，如果喺呢、這個NFT 嘅世界，忽然間有個人話：喂，呢只舉高手嘅米老鼠咧，係我創作嘅咁，但係可能唔係我創作嘅，只不過我係快過人哋去將呢個圖發行啫。咁死啦！咁呢個創作權其實喺邊度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嗯， 即係邊個先係最原始嗰個？ 作家， 啊、 即 係 發行人、發行人同埋呢個作家之間，你都證明唔到佢哋，係、啊、即係個交易係一個 ledger 就改唔到啦。但係即係頭先我哋講緊都係嗰、那個 邊個先係原始嗰個發行 原始嗰、那個啦，同埋邊個先係嗰個真品咧？如果非即係如果係個實物嘅話，咁就係呢兩樣嘢、 啊。通常都係咁噶，啲嘢新咧就會亂啦，大家都喺度摸索緊啦、 啊。 因為區塊鏈呢種技術其實而家都仲係喺發展嘅早期，或者你最點樣咬都係可能最多係中期啦。 系 啊，咁我哋应用呢方面就绝对系新，喺依一两年先开始去谂到点样去应用佢，点样开始成熟化。所以呢个但系通常咧，你做咧，你就会有好多无限嘅可能性啦、发展性，嗯、但系亦都有无限嘅风险。 哦，系啊，不过咧，我哋即系讲少少好嘢 positive 嘢啦。咁、其实咧，佢点样带到一个贴地嘅地方咧、就系确实咧，佢亦都方便咗呢个创作者咧，同埋呢个交易嘅。因為很多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買到這件事，亦都保障到創作者，這個絕對是一件好事，亦都是令到這件事為什麼這麼蓬勃，這麼多人說，這麼多人想做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來 的。我講回一點風險啦、其實我剛才講幾件事的 Token FT 啦，本身呢其實你不擁有那個畫的或者那件物電子藝術品，我當電子先啦。你唔擁有嗰個版權，亦都唔擁有嗰個使用權嘅。其實你可能有使用權，但係唔擁有一個絕對嘅使用權，即係唔係淨係你可以播嗰首歌。咁同埋電子有幾個問題嘅，即係我哋譬如十年前我哋成日都舉呢個笑話噶啦，大家聽眾知唔知咩係 floppy？ 咁咧，如果 十年前 唔係即係我講咗呢個笑話好多年噶啦，講咗十幾年噶啦，即係一後生少少嘅聽眾可能唔知咩係 floppy 嘅。其實喺電腦嘅設備上邊咧，個更新換代都幾快嘅。即係二十年前用緊嘅嘢，即係 CD 咁啦。我屋企而家都播唔到 CD 嘅，其實咁咧未必播得翻嘅。咁有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同埋你嗰、那個FT 雖然係認證到你擁有嗰件藝術品啫，但係嗰件藝術品本身仲存唔存在咧，係冇關係嘅。即係未必有， 同埋其實仲有人而家批評 NFT 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是、環保嗰個概念。 即係每個交易用好多電啊！ 因為佢唔單止佢每個交易用好多電啦，同埋佢儲依個交易嘅依個記錄，佢話一個 NFT 好似已經要用一個歐盟嘅小國家嘅成年嘅用電量。 我解釋少少啦，其實個技術嘅原本嘅原意咧，係愛嚟發行啲交易量其實唔係好多嘅嘢嘅，即係譬如演唱會飛啊。畢業證書咁樣，其實就唔預你咧有好長嘅一個 train， 有好多交易嘅，即係你飛唔會炒兩千次噶嘛。就我發行商買俾你，你用完張飛就冇用噶啦。即係你都睇完場演唱會啦，即係演唱會飛就唔會再，即係嗰個 file 就死咗噶啦嘛。佢係冇諗住愛嚟做一個咁長期不斷交易嘅一個應用嘅，即係鑽石證書可能係例外咧，但係嗰啲通常係啲 cold chain 嚟嘅，即係我哋叫 private chain， 即係一間公司。 太複雜啦，宋生，我聽唔明。 去做即係應該咁講，做咗藝術品變咗公開交投之後，引申嘅問題咧就係一個無限量嘅交易嘅，咁嗰個技術本身唔係設計嘅時候唔係用嚟做呢樣，就引申到你嘅問題，即係用好多電啦，海林講啦，或者係即係個檔案本身個耗能好大。 Kiva 咁难得请到你上嚟啊，有啲咩五字真言啊，咩锦囊啊，可以俾我哋啊？ 我谂咁样啦，其实呢个绝对系一个大趋势嚟嘅。不过咧，其实当然啦，如果你涉及纯粹系中意嘅咧，冇问题嘅吓、你中意点样买啊，点样储咧都冇问题。 能力范围内啦， 系啦。但系咧，如果你话即系当佢系一个投资嘅工具咧，咁第一真系可升可跌啦。其次就系做功课咧系好紧要嘅。 興趣是咩一個好好的指標咧？ 我覺得是不錯的嚇。咁亦都即係大家都有聽過奈良美智呢個名啦。其實當年咧，即係佢都未係即係超級紅嘅時候咧，真係日本有個人純粹因為興趣，儲咗好多好多好多。哇！而家真係變咗一個。大家都可以 想象到， 系啊，咁不過當然啦，呢啲量力而為， 冇 錯。 蘇式下個禮拜到你了，你會找哪位上來講些什麼、啊 哦、下個禮拜我就會跟米哈啦和兩個嘉賓、嗯、我就不說兩個嘉賓叫什麼名字先，分些神秘感給大家。第一個就是小學校長，一個就是私人的、興趣班的一個創辦人，都是跟科技有關的，我就會講香港的 STEAM， 即是、科學技術和 engineer， 即是工程和數學的教育，咁咧就都幾有趣嘅，因為香港嘅啲教育好多人詬病啦，咁大家希望下個禮拜留意啦。咁聽日咧，我哋就會有鄧達之啦，同埋吳桂生醫生就會講咧移民浪潮同埋社群情緒。 是啊，咁所以跟住咧，我都見到咧，阿基哥咧都行咗入去呢個控制室度啦。咁所以我一間咧，即係新聞之後咧，就會係阿基哥。咁我想講咧，即係話希望今日都俾到大家少少一啲，即係有關 NFT 啊，有關藝術投資啊，同埋我希望大家覺得其實藝術唔係離開我哋生活咁遙遠嘅一樣嘢，同埋即係其實。如果你想投資的話，其實不需要話下下都好似阿蘇式咁樣買個磚頭嘅，係咪啊？即係可以係可以好貼地地由一啲即係自己嘅興趣嗰啲開始入手嘅。咁但係其實咧，阿 Keith 咧，即係阿米哈成日話我白捉咁多爪，我諗可能呢啲都係物以類聚。阿 Keith 第一個白捉咁多爪嘅人嚟嘅，下次咧我要同佢揾你上嚟咧講下我哋嚇點解當年阿 Kobe Bryant 都係嚟香港咧，都要嚇揾你食 lunch 啦，或者係你其實你點解你會有一個世界上第二潮嘅呢個咁嘅健身室啦？呢啲各種各樣 好多好玩嘅故仔， 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在藝術品來講，應該由一個玩的角度來講， 沒錯。 還有我也都覺得這個是其實藝術品，即我們香港人其實一向都覺得好像人家經常說我們香港人只是喜歡賺錢，但是其實香港即好像藝術、Fine Art 這些東西是跟我們離開很遠，但其實在香港其實有很多藝術可以接觸藝術的地方噶嘛？ 係啊，冇錯。 街頭的藝術啦，或者我哋每年其實都有呢個咁樣嘅affordable art 呢個 show， 即有一個可以即可你可以付得起啊，蘇生係嘛？ 嗯，冇錯。 你可以即係你可以投資到 負擔得起。 嗱，我對藝術就有少少，即我唔會當藝術品一個投資嚟嘅，即我會當一個消費啦。咁、如果最後佢賣到出去又賺到錢，我當賺咗啦。即我個心態就係咁咯，即我唔會用一個炒賣。希望最後賺到錢的心態 去處理藝術品或者玩具，即我都希望各位聽眾咧，就呢、這個唔係投資節目，咁咧投資有風險，我亦都希望大家咧量力而喺能力範圍內，即當一個消耗品或者消費品咁去買藝術品，即屋企欣賞，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老少咸宜啦。咁最後如果真係賺到錢，咪開心咯。如果賺唔到，咁都冇問題嘅，因為你當佢係一個消費嘛。 嗯。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藝術係可以點樣講啊？藝術係一個我哋話可以令你即係inspiring 啊、令你覺得人生 啟發性 係啦，啟發性 可以陶冶性情啦。 係啊，咁我哋最後我哋又聽翻首歌啊，聽翻首比較近期 hit 啲貼地啲嘅歌啊！我知道相信大家最近都係對依句係咪樂隊嚟㗎？依個係咪樂隊嘅即係嘅 Mirror 係咪？咁我揀咗首Mega Hit 啊 ，Anson Low 嘅 Mega Hit， 咁希望大家中意啊！咁 好 下次再见。 系啦，下次再 见。 拜 拜。 拜 拜。 你打败啲吉他，我敲碎一道管，那眼前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千只杯，我冲进一线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末器官会崩。跟鼓震，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品吻。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静